新创微所一定在 Capital 广播部社区频道，现在是林阳东部的新闻。本地界广播短的新病例回落到四川起源的报三川四百二十起，另外由诺个能病史卫生部门长的小哥显示，其他诺百一十九起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同报录升高抗争倍倍。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721万，诺村337起，其中直村346个人死亡。本地国听疫情病例还是持续激增，根据国家防疫的文章，顶个星期的国听疫情新增病例达到直村74起，是今年以来单周病例再度破村，也比过去四年同期继续了一倍以上。落实另外更值外币将令到揭面经济能价值流动短路高举外务多得近40万人，包括加尼将的王刚甲两成正值这张。南立部长邓世林达登基将大美尼取出五光指导首席，高烈经济强弱吹加另外更值外币。关怀机构将将开始点对位，本大白要给尼将革命获得更全面的照顾。关怀机构为甲合作个会盘携手合作，探讨如何鼓励逆障者个运动，并且协助伊能捏出足够个营养。刚才人讲也会协助逆障者保持心理健康，为伊能提供所需个护理服务。两零总理获颁布来沙尤就最高荣誉个纳多斯里巴多卡一级勋章。总理夫人何家李沃秀娥拿到斯里一级勋章，成为沃方之一行何用的第一位新加坡人。总理康李是应饶富苏丹伊布拉欣的邀请，扎美扎在王巴莱沙出席到饶富大王经之间的受勋典礼。伊布拉欣到典礼上亲自帮手勋章给总理康里。马来西亚豪豪不断，流量山岭减少7-8%，压制高句来临的流量开出的流量的额外提高至少9-3%。受光病目前影响，王定今年9月到中国杭州举行的亚洲运动会将定延到明年。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发表声明，答杭州亚运会的组织委员会做了正充分的准备，但是首尔也相关者考虑到目前的目前和亚运会的规模之后，决定推迟举办亚运会。新闻报告网络。